2017年3月18日就是 MyRadio 的十周年。我应技术人员的要求，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我对 MyRadio 十周年的感受。MyRadio 其实好像一个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子一样，咁我至今都无儿无女啦。咁所以如果喺成长嘅过程嚟讲咧 ，MyRadio 就等于我自己嘅亲生仔。咁睇住呢个亲生仔喺十年入面嘅成长咧，事实上我自己系相当之开心嘅。所以而家无论出边嗰个情况系点，或者我哋呢个台遇到啲咩困难咧，到咗十周年，我哋衷心讲一句。我是希望 MyRadio 继续成长，令到我一天看到它成为一个健康、快乐和不断进步的人。 MyRadio 十周年生日快乐，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Radio， MyRadio 就长做长有，越做越大，继续成为全香港最有质素的网台。MyRadio 生日快乐， 祝 MyRadio 不单止一个 Radio， 希望女厕的厕所嚟紧就会矮翻少少啦，适合翻我。好高的其实。 我希望咧就达人在线同埋 MyRadio 咧做到佢死嗰一日咧，都仍然做紧嘅。 咁好长命喎、啊，咁样。 同埋你嗰嚿嘢，你嗰句嘢关呢嚿嘢咩事啊？ 关事。 哦，好啦，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我哋系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Icons。 我系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7:30，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系甜筒辉。逢星期六晚7:30至8:30，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败走网络界嘅导演 Ronnie。嚟緊逢星期六嘅7:30呢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係同我一齐败走㗎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係 Ike 张瑞琪，逢星期六晚7:30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BGS， 我係 Joey 周文熙， 我係诗诗周丽莹， 我係 Riley 方若森， 我係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7:30嘅 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7:30至8:30，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7:30到8:30。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你嘅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7:30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唔系，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系警讯之花希莲马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喺度同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7:30至8:30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 Brian 黄千婷，逢星期六晚7:30到8:30达人在线，我告诉你听，真的千祈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邱美美，美美啊，咁就逢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千祈不要看这个达人在线啊，真的好废。讲完，拜。 Hello， 欢迎收看逢星期六晚的达人在线。今天有我， 咦，黐歪咗个招牌， 原来系咩？ 我看到呢度突咗嚿嘢出嚟， 系 系咯，严重影响到我哋嘅形象， 系咩？ 呢件事 几时介绍啲男仔俾我识？ 你已经影响我哋嘅形象，再加埋呢？ 你之前唔系话应承介绍啲男仔俾我识嘅？介绍咗去边啊？ 介绍咗喺出边咯。 边度啊？ 我哋嘅， 我要一啲高质， 我哋嘅技术操作。金毛强先生， 你唔好咁样陷害人 啦。嗱，咁样嘅就都系各位，请各位交月费啦。 系啊，好啊。 咁啊，好穷啊，呢排因为系啦，系嘛？ 我穷啲啊。 咁樣好窮啊！啲朋友交啲月費啦，幫助下有需要幫助嘅我哋啦，咁係啦，咁啊就喂頭先我睇開始嘅時候，我哋錄咗嗰啲嘢咧，即係恭喜恭喜嗰啲咧， 佢真係播咗出嚟。 其實唔係，我喺度撈咗幾年咧，真係冇人叫我錄歌喎。 之前係有嘅，即係都有出呢啲嘅，冇嘅。 即係逢係佢。台慶又好啊，過年過節又好啊，恭喜發財嗰啲乜嘢，全部唔知點解冇人叫我錄歌喎。 係 係，得阿金好強叫我錄，叫我 OK 喎。 好 喎、 啊，證明你重要啊嘛。 證明我依家開始重要啦，幾年之後。但係嗰啲人你一入嚟即刻有噶咯。不過淨依家唔見埋啲我，由你由佢新嚟到佢哋唔見咗，佢哋都錄咗好多嘢。 係咯，有幸參與咯，今次 可能就係錄咗先至咁不幸咁樣離開。 唔 係 啊嘛， 所以我覺得唔錄好啲。OK， 咁好啦，咁就嗱，今日 有啲凍喎，其實 咩啊？ 有啲凍喎， 一個人窿脊窿 high 脊就冇。就凍的啦，即係係啦， 唔怪之你咁暖啦。 唔係唔係，應該話一個人有貨又凍的啦，應該咁樣。 點解會有貨係凍咧？ 唔知啊，我唔知啊，我覺得你個感覺係有貨嗰只嚟。 黐線，你擺到明窮到一穿曬窿嘅。 人哋話做藝人係九成都係窿閪隻神嚟噶嘛。 我 咯。係啊，但係你又唔似喎，有鑽石戒指，有剩咁咪先。 黐線。 有 H 牌耳環咁樣。 係嘛？要唔要睇下？ 係啦。咪睇咩？冇嘢啊！你咁样突然间污低个身，你做咩嘢啊？我呢个健康有意义嘅节目嘅，屌你！ 好有意义。 好啦，咁啊就突然间，我哋依家冇晒做节目嗰、那个喂嗰啲冇呢啲啊！依家我 呢啲不嬲都系你。 依家我哋系好轻，我系好系好清谈嗰只。 我唔要清淡咯 ，OK。 好清淡，好清淡嗰只我哋。咁嗱，咁啊，今日 Candy 唔得闲啊 ，Candy 今个礼拜同下个礼拜都唔得闲嘅。 佢个精神永远存在。 唔系佢唔嚟都唔紧要，佢同我整咗2017嗰块嘢，佢可以唔出现住。 哇，系咁样。 佢到2017年年尾佢要出现啦 ，OK。嗱咁点啊？有咩讲啊？ 系啦，讲下星期一咯。 系咯，喂，我哋即系挨咗咁耐啦，即系最近大家咧，如果有留意我同埋 Charlie 嘅 Facebook 咧。就少咗嘢鋪嘅，唔係佢唔知啦，係佢喜歡啦。但我自己咧就因為比較攰啲啊，啊同埋冇咩搞作呢排，係啦，連嗰個新聞都少出咗，因為啊真係攰，好攰呢排，係啦。點解攰呢？因為好多你搞咁多嘢，其實最後咧都係要搞掂個收入先啦，要户口啦，咁搞啲户口嘅工業先，咁令到自己有飯開先可以搞其他興趣嘢。咁所以咧， 咁 OK 啊？咁你個 我啊順利咯，唔死咯，咁多年都係咁噶啦，咁 OK 嘅。咁我哋呢啲屢敗屢戰冇問題嘅，同埋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差唔多啦，係嘛 ？OK 嘅，呢個人生都係咁樣噶啦。咁啊，我突然間咧，今朝起身咧，我今朝一起身咧，我突然間哇，突然間驚醒一樣嘢。 嗯， 原來我仲有幾年，我就40歲。我即係突然間個心諗一諗， 係咩？我以為你40咗嘅。 个思想就过咗40，系啦。咁啊，突然间谂一谂，哇！我望一望，哇！其实即系我都做咗几耐嘢嘅， 嗯， 即系毕业19岁到而家，即系做咗成廿年嘢，即系10几年啦，未够20年嘅，有咗哇，都几劲，我觉得自己系咯。但系好似，但系到最后我又好唏嘘，咦？点解好似仲未发咁样嘅，仲好似挨到咁样嘅，点解咧？ 唔紧要咯，我都差唔多做咗9年嘢啦。 系咩？你9年啦咩？ 我14岁开始做嘢。 免费教育啊，9年。 知我14岁做。 14岁童工嚟噶喎，做咩初期？ 做 K 乜乜嗰间嘢咯。 K 咩 ？K Y。 K K 乜乜咁咯。 K 咩？ 喺嗰度做下啲。 K Sweet 啊。 速食店嘅嘢。 咩嚟噶？ 飲食 喂都好喎、啊，講下你做乜嘢啊？其實我哋諗緊啊，講咩好不如先講一啲開心嘢先。 係 咁咧，就唔記得咗上兩集有冇講過啦。咁啊，挨咗咁耐咧，終於 冇講過。 終於咧，就係、是、我哋有我哋自己嘅一個專訪啦。其實我一直可以拗嘅呢件事，咁但係我都冇拗過。我目的想咩咧？我覺得自己未夠做，同埋未夠料去講啊。咁同埋依家都唔代表夠。但系依家系人哋邀請我哋啊嘛，即係個感覺係唔同嘅，同自己拗係兩回事，係啦。咁 都興奮嘅，咁因為人哋都同我講話，盡量將我個版面擺大啲啦，咁樣，咁我梗係強烈要求係一版過噶啦，大佬，人生有幾可一版啊？喂，講緊一版唔係講緊一啲衰新聞，又唔係講緊一啲爆炸性新聞，係講緊一幅自己中意嘅內裏感受嘅嘢，大佬你諗下一版嘢。廣告費都三四十萬啦，大佬，有人冇啲，不如如果可以節演，你話幾好呢？ 哇！你諗埋呢啲嘢， 但係冇喎，我發覺我依家難做啲啊，因為咧女仔衫都有人 sponsor 嘅，頭有 sponsor， 化妝 sponsor， 咁但係我發覺我調翻轉，反而我自己咧冇乜，喂，好奇怪喎，即係。sponsor 女裝易揾，男裝就難揾。 男裝應該都有， 我有問過，但係人哋可能覺得我未夠做啊，即係覺得我冇料到啊，咁就唔肯 sponsor 我咯，即係都唔覆我咯，咁樣咁唔緊要咯，咁我咪自己俾錢買咯，呢就冇計啦，係咪先？咁整頭咯，咁有幾間俾我揀嘅，任我整噶啦，其實都唔使錢添嘅嗰啲，仲要係大師級嚟嘅嗰啲。啊，我偏偏就要走落去旺角，我個即係由我好窿閪啫，直至到我真係叫做係有 情有獨鍾， 即係有少少即係叫做係唔使死啦，翻翻轉頭都仲繼續幫襯緊嗰間，我都情有獨鍾，都一樣要俾錢再幫襯嗰間嘢。係咁。因为我以前撞我的车咧，我有几转咧，屋企嘅时候咧，冇人帮我剪头发咧，咁佢都上门帮我剪。吓、 啊，好易嘅咩？ 呢个情意咁睇佢咧，呢个情意结咧系令到我，唉，算啦，冇得讲噶啦，呢一世咧帮衬呢条友噶啦，冇办法。 嗯， 系啊，就算阿 Mel Robertson 咧，即系嗰个咧剪头发咁贵嗰个咧，即系佢嚟到我都唔会拣 Kim Robertson 嘅，系 Kim Robertson 是但蛋啦，系咁，所以。得化妝是我真的可以享受到而不用付錢的，是的，那他們呢就周身都不用錢的，是的，那我這三套自己買很陰功，那我們都有自己的專訪，那我有一篇，他有一篇，那我開頭唉，不如你給埋喜兒都有一篇啦，這樣就是我另外一個女仔，但是呢人家真的他太新了，真的不夠料去做一件事，所以呢他就會躺落我的篇度做，系啦，咁所以我希望佢有一版一大版，咁啊喜兒都有個位置企下啦，咁樣，咁我就覺得都幾開心嘅，有啲興奮嘅。咁其實到而家我都未，佢要我度啲問題嘅， 你 都要嘅，不過我未同你講。 我自己諗。 唔係你要諗定啲嘢去講咯，即係俾佢登咯，因為記者佢唔會問你，你要答得佢俾你出就係因為你。想你啲嘢靚仔嘛，咁梗係俾你度過諗過先噶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會，我今日夜啲會幫你諗埋有啲咩講嘅，分幾個門派啦，即係自己感受啊，咁耐以嚟啊，有咩親家啊咁樣嗰啲，有咩感受啊？咁我其實咧依家都可以做一個專訪嘅預演版。 哇！親家真係冇。 其實你冇乜。你冇乜 系咩？唔够你多。 你朋友就冇，系啊，趁家你大把啦，同我一样，系咪先？咁啊，冇办法啦，唔行性感就一系唔系感情事，就系、是、一啲叫做系财即系钱银事啊。 死咯，全部都好空。 咁你唔系钱呢两件事咧，就难翻转头，一系就咸湿嘢，系啦，是打饭。咁我哋偏偏就呢三樣嘢都冇，我哋去咗一個叫鬧交嘅情況，我寧願係要鬧交嘅新聞，我都唔要前面嗰三種。咁所以呢，咁我哋係成功咗嘅，阿喜兒最成功啦，打撚咗林作一巴之後，跟住林作就簽咗津理啦，咁就再冇人可以同佢做到新聞，我哋就埋門一腳食埋喜兒，因為我哋其實做呢啲要有一個大嘅私一娛樂頭版做咗數據先，之後嘅做嘅其他新聞呢先至好做。 嗯， 係啊，要有延續性囉，其實有好多藝人我見到佢一開頭都即係搶咗 focus 嘅，咁但係佢唔識延續，即譬如好似之前咁有个女仔咧跳海嘅， 哦， 跳海嗰、那个系啦、啊，我其实嗰个好抢 flow 嘅，即系佢自己，我谂佢自己都冇谂过自己跳海会上 C 一嘅，咁但系佢上完之后，佢跟住冇再去 update 嗰件事，或者冇再去做啲嘢延续， 咁睇得出呢個人係冇機心嘅。 嗯， 系啦，咁因为电影如果有机心，好似我呢啲咁，一定系谂方法去延续嗰件事啦。 咁可以同你隔开啲。 挑你啊，嗱声！如果讲机心，我排第二啫。 系咩？我唔觉得系。 你惊我话你第一啊？你都未够班，系咁咧就所以其实咧，我有时我依家谂紧咧，我反而系要搜罗一啲上完 C 一冇延续性，但佢有机会有人注意到，我立佢翻嚟咯。因为我系有权，即系我觉得自己好似 X Man 嗰个光头博士咁样样咯。即系见到譬如你呢啲狼人啊咁样，咪招揽下狼人翻嚟咯。 咁我又 Super Woman, 我又叫你，你系湿鸠 moment 啊，Super Woman。咁跟住我再叫翻其他嗰啲有啲碎湿湿嗰啲，我其实招佢哋翻嚟。所以啲讲句，我都唔使靠人，我其实 call 大为记者一边度开张，我成班呢一扎 X Man 咁样去，咁就有记者嚟啦，系咪先？ 系 又唔骑咧，系咪先？嗱，我哋全部有花朵嘅，你系咩？你系鸭王 Charlie， 系啦。我是达达达人，咁跟住我哋仲有林作起义，全部是有一个点爆出嚟，咁易做啊！用脑嘅嘢，即系题材系无限。咁我哋譬如再招揽嗰个自杀嗰个自杀乜乜咁样，系好冷静啊！呢度 哇，佢呢、這个 X 名嗰啲镭射眼嗰啲捻样啊， 自杀特工咁样嘅 friend 嚟噶。 咁我咧就觉得我都会留意一下呢啲，跟住招揽佢哋埋嚟帮佢哋做。 好啊， 系啊，又可以增强到我哋嘅数据，唔使靠人啊嘛。 但开始离咗题啦， 冇离题噶，根本由头到尾都唔知道个题喺边度。依家讲紧专访入边嘅嘢啊嘛，呢啲咪专访入边嘅嘢咯，咁嘅讲到嘅话，咁好啦，咁啊跟住讲你啦，你有咩想讲啊？专访其实 有咩想讲啊？ 系啊， 讲下啲讲一啲辛酸史啊嘛。 你有咩辛酸事啫？出去奶鞋底都系我奶啫嘛， 系咩？ 啲老细都系咩啦？即系都系咩啦？都系我挨翻嚟啫嘛。 系啊， 你依家要挨啦，我哋迟啲再多啲嘢就唔使挨噶啦， 自动嚟啊， 忍多阵就得噶啦。系啊，之前好捻衰嘅，有啲咧就拍广告又话唔要佢，又唔要佢，系啦，即系跟住咧嗰啲老细咧就会自己怼自己条女出嚟，系啦，即系 佢自己搵。 佢哋其实会。佢嘅其實有幾個嘅僆仔，有僆仔自己想隊嗰、那個，老細有老細自己想隊嗰、那個。咁跟住咧，佢哋交炸人出嚟咧，全部啲咁嘅甩皮甩骨都唔緊要啦。跟住咧，隊完出嚟俾我睇，嗱呢啲先係啱啊！挑嗱聲，你有冇市場觸覺啊，大佬？你啲有冇新聞價值啊？即係我講翻嗰件事出嚟咧，咁根本上佢哋唔肯夠我拗嘅，係啦。咁同埋我有講過啦，我話嗰陣時你唔用我啲人。系啦，你唔用起义同埋佢嘅话咧，咁基本上咧我都唔会做噶啦。系啦，系其实咁样系好意气用事嘅。正常一个商业嘅人就唔系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可能，即系我咁辛苦撩翻嚟，咁冇理由俾人哋做噶嘛，系咪先？咁我就都做到嘅，系啦。咁同埋依家失数据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就要好好地咁样处理咯，运用咯咁样。咁而家都開始整下啲廣告啊，運用下啲訪問啊，咁樣啦。 其實都差唔多埋尾喎，個廣告係咪？ 仲有一輯拍埋就埋尾，係啦，揾咗脱毒工程嗰個矮地嗰個男仔 Suzuki。 我成日以為係女仔嚟嘅，頭先講個名。 即係有好多咧，即係叫我行做鞋角咧，有啲係會反感嘅，但係佢係令我覺得有可愛，有可愛嗰個感覺嘅阿 Suzuki。咁我期待今次同佢嘅合作啦。咁佢係頂替咗林作嗰個角色嘅， 係 啦。咁我唔係話林作騎呢，只係即係 佢有嗰種味道， 係咯，因為搞笑噶嘛，今次嗰個係咁。既然找不到知名人士，找个长一点咯， focus 长一点咯。 咁你又做翻正经噶咯？ 我是做谈判专家，系啦。 你做谈判， 我劝佢唔好跳楼。跟住其实我真正身份咧就系财务顾问，就咁样啦。 爆衫噶要系嘛？ 唔使爆着件避弹衣啫，冇咁多 budget 啊，大佬。点解要爆衫啊？着咁啊都 OK 嘅。依家有自己个团队都系影相，都有人影啊，个样系啦。咁都唔错啦。咁啊行到依家。 但系听闻你为咗依样嘢你节食喎。 系啊系啊系啊！哇，你真系开始嗱，你已经开始有嗰个潜能。虽然你做捻咗成年， 系啦，咁开始有个潜能出嚟，又识得揾话题，系啦，咁其实 OK 嘅， 多谢赞赏， 我唔赞赏，一年你迟啦，大佬，呢攞份花炉啦，应该一年啦，大佬，跟我十半个月到应该已经弹嘅啦， 系嘛， 咁 OK 嘅，呢个你有用嘅，你积你咁耐成年最捻有用系今次呢一句啦，系啦，咁咧就系啊，我系有知识嘅，因为我系由我真系坚，我就临急抱佛脚嘅，喺拍呢个专访之前咧，咁我有一段时间我系劲食嘅，因为太放纵咗自己，太攰啦呢排，要食就多嘢烦咧，咁啊要不停咁样 宵夜啊， 宵夜啊，要搵人倾偈啊，宵夜啊，搵人倾偈，咁你搵人倾偈一定要宵夜噶啦，系咪先？唔食嘢落去， 你冇一啲节制嘅能力？ 冇，唔会节制噶，我哋呢啲人，咁跟住即系成日都个肚顶住顶住咁样咯，好辛，其实好辛苦， 真系辛苦 嘅。 你瞓觉都瞓唔到。 唔会啦，我依家即系可能我年纪即系唔系轻啊，即系都唔系十零岁啦，依家都系廿零岁，咁所以咧就开始都要注意一下啦。因为始终系咪先？依家我依个童颜系咪先都得来不易啊，要好好地保养啊。我希望四廿几五廿岁都系咁嘅样，其实都几惊。如果四廿岁五廿岁都系咁嘅样嘅， 我想呕啊！ 咬夠膽嚟咬， 攞隻手嚟。 喂，咁咧跟住咧就係節食啦。咁啊，由尋日下晝開始。 琴日先至食嘅咩？ 琴日下晝開始，我已經冇食嘢，我好乸肚餓而家其實。咁啊，我都覺得我都頂住嘅，因為點解咧？因為真係唔想個專訪出嚟自己肥到豬頭咁樣。 頂多一日。 因為其實冇噶啦，你影完嗰啲咧就冇得執相嘅，即係冇得。報紙嗰啲人嚟唔同你執樣噶嘛，最多執個景同埋即執啲色嘅啫嘛。咁你影出嚟係豬頭，你就係豬頭噶啦。係啊，有樣嘢係咁喎，真係即係唔同你執相噶喎。你最多真係行到埋去整兩整封老毛俾佢，喂啲角度尖啲啊咁樣嗰只嘅啫喎，真係唔係點啊？人哋個個嚟交差係咪先？ 咁而家個成功率係幾多？ 我唔知啊，但係感覺上係好似好咗嘅，冇磅啊！感觉上系好似瘦咗啲嘅， 但你肥完十几磅，而家先嚟减。 系啊，我好快的， 仲喺度学我。 我好快嘅，我学你条命。 你学我节食， 你弱能啊，大佬，得个九啊八磅都仲喺减肥，黐冷 咩事啊？ 你就死 啊！ 你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就讲完呢啲嘢，其实我哋讲呢啲嘢有冇人听嘅咧？ 唔知道啊，咁有人听紧嘅啦，实 都会有人听嘅，我相信系啦，即系。My radio 不是咁差嘅，即系我哋衰极一千几百都有嘅， 最起码 系咯。但系嗰啲唔知咩人嚟嘅，即系我哋咁样倾偈，佢哋都会听。我就成日谂，哇！嗰一千几百人，如果一次过出晒嚟，都几帮到手。 其实喺度偷窥紧你。 其实虽然我一千几百人，对于其他节目嚟讲，我系算少嘅，其实都 OK 啦。咁有时都突然间爆起上嚟嘅，咁唔系下咁激情啊嘛，系咪先？即系唔系吓咁激情噶嘛？即系咁激情嘅话，大佬我都爆血管啦。有时都倾下偈都要嘅，清谈节目系咪？咁啊，亦都训练到我哋啦。咁样吹都吹到半个钟头，系啦。咁 最近 好啦，咁讲讲你啦。 我有咩搞？ 喂，讲下你捞咩啊？我其实我都冇讲过我后生捞咩嘅，唔系我讲个细个捞咩嘅。不如你讲，不如你讲先啦。你后生捞咩？ 哇！我做过好多嘢。 你嗱，不如讲讲你生平先啦。系啊，你讲 你问我 嗱，你讲得14岁出嚟做嘢啦，系咪好早冇读书啊？其实 我系一度读书一度做嘢嗰啲人嚟嘅、 不如你讲下自己生平啦。我谂佢哋见咁耐，你都唔知道你个底蕴系咩？系黑社会啊，定系咩？你讲一讲自己跟边个嗰啲咧？ 黐线！我系好乖，我读书真系唔可以话系乖啦。 我有样嘢想同你哋讲，呢条友仔咧。是我中学同一间中学的、 是啊， 好奇怪的，是啦、啊。我以前读的时候是 Band 5, 他说他读的时候变成 Band 1, 那、OK 的。即是没有我这中流底柱你怎会变 Band 1? 你什么中流底柱你做 但 Band 1都是这样的质素，即 Band 1都要签回个 Band 5。仔喎，系咪先？ 我而家帮紧你咋，你知唔知啊？ 我真系调你，你好啦，你讲翻你嗰啲咩啦？生平啦， 我生平啊，系咯，读书嗰阵就我系永远坐埋一角，然之后就唔出声嗰啲人啦，跟住放学就翻屋企咁样，可以全日唔讲嘢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我所有邻居啊啲咩 望住镜头啦，你是一个专业嘅主持嚟嘅。 我所有鄰居啊、朋友的家長啊，總之是任何識我的同學或者朋友的家長咧，都是很抗拒我和佢啲子女一起去活動的、 你是不是搞人的子女啊？ 冇咯，我好乖到不得之了。 其实我不是想问你呢啲嘢，我是想讲下你，你咁样讲两年都未讲完啦。你 OK， 系你唔紧要，你讲埋先啦。 唔紧要，冇嘢，唔使埋尾嘅。系啦，咁啊，跟住十四岁，应该十四岁到咧，咁我屋企就之前住公屋啦，咁就养咗两只狗仔，俾人发现咗，咁照道理又系攀咗我出去啦，扣分，咁咪开始。出嚟租屋住，咁咪打工咯，交租啊，养佢哋。 嗰阵时就系讲紧嘅十四岁啦。 系啦， 十四岁打咩工啊？ 嗰啲快餐店咁样。 哦，老麦。 系啊，未到老麦咁高级嘅。 吓，老麦都叫高级噶啦。 嗰阵时老麦系高人工， 做乞衣嘅啫。 高人工过K 字头嗰间嘅。 哦 ，KFC 哦。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不讲个牌子都讲真。 我不知道啊，我已经被人 查了。没有这个条例讲啦。 我还要被人那些叫什么，即正常是。 即是你喜欢炸鸡的那人。 不喜欢咯，我已经吃斋了那阵。我经常拿那些什么鸡啊那些。 偷啲炸鸡 来吃。不是经常拿去学校那里送人。 哦，即拿回学校送给同学。 是啊。即系啲同学嚟买，可能哇唔好讲。 哇鸡婆啊，鸡婆啊，呢个鸡婆啊咁 样。唔好讲呢啲内部嘢。 系啦， 系啊，即系总之俾人扣钱啦，即系正常嘅工资，啲人知道我未够请咧，佢扼杀我咯。 哦，但系都咁可以咁样嘅咩？佢大公司嚟噶喎。 但系正常我系唔翻得工噶嘛。 要十五岁先翻得噶嘛。 十五定十六啊？唔 十五啦，因为我十五岁都可以做七仔嗰阵 时。哦，系咯。 系啊。 跟住就系俾人扼杀咗啦，总之就俾唔足。俾唔足咯，唔系唔出嚟。 我可以咁样嘅， 系唔知唔 咁啊，抵死啊呢啲。咁点啊？跟住喂，点交租啊？做份咁嘅湿鸠工。 好平咋？嗰阵住嗰啲劏房形式百零尺嗰啲咧，都系。 哇！嗰阵嘅劏房真系平。 千零蚊到咯。 依家就贵。 千零蚊可以租到个劏房咯。 咁你点？你养几多只狗啊？ 嗰阵仲系两只嘅，跟住咧再搬下，跟住够称啦，咁啊。做两份工咯，咁咪搬大啲咯，跟住就慢慢有啲义工就话：，喂，你帮我暂托住先啦，暂托住先啦，跟住暂下就自己养埋。 我就成班啦。 系啊，就变咗而家咁样。 系嘛？你话做过好多份工，你讲到咁， 我惊数唔晒啊！ 讲嚟听下啦。 做过 文强想知啊嘛，文强睇住啊嘛， 都系 KFC 啊、麦当劳啊、日本快餐店啊。 喂，你中意快餐喎食？你个人中意食快餐？我谂最好笑呢个 get 啦就系， 唔系好似你咁咯。 你中意食 KFC 嘛？OK， 仲有咧，仲有 咧。跟住做下 sales 咯，男装、女装嗰啲。不过嗰阵时做男装系几多人追， 系咩？点追啊？ 咩啊？ 小姐俾条裤我啊，咁样，你同我度度个腰围啊，好唔好啊，小姐？ 蛇炸加衣 点样啊？点啊？ 蛇炸加衣买啲嘢食啊，送下嘢啊，咁样咯，即系送啲嘢过。 咁你又接受嘅，你欣然食人哋啲嘢嘅，系嘛？攞嚟， 咁肚饿啊？ 即系都会食嘅。 咁、 你其实系收兵嘅啫喎，喺度 唔系咁食嘢啫喎。 你接受佢嘅好意、 咁唔通叫佢抌咗佢啊？ 咁唔系啊？你正常唔受沟，应该系叫佢即系唔食噶嘛？你食咪即系受咯？ 咁咪嘥咯？ 咁咪每日都买俾你食咯？你有冇嗱呢个道理好现好浅嘅啫？你咁你又话自己唔系收兵，摆明系啦， 收兵咯， 摆明系啦，点会唔系啫？ 你知非洲很多国家的儿童呢、都没嘢食。 屌你咪叫佢自己食返佢囉。不 OK 嘅，即係你正常係要收下兵嘅。我好憎啲港女依家个个同你一样扮唔收兵囉。我冇㗎，我冇㗎，边有啫，屌。 黐线我边有。 有咪有囉，扮咩啫。 我依单身咗好多年。 文强都你只兵啦，日日留下等你。 哇。 文强真係死心塌地。你对人咁衰，人哋都仲继续喺楼下等你。 我对人几好啊！ 文强真系系啦，我有时咧见到阿文强系边个咧，就我哋之前请佢上嚟做嘉宾，系娱乐圈冇人唔识嘅。娱乐圈冇人唔识嘅，因为点解咧？佢系fans 嘅 EXO， 系啦，即系 fans 如果唔识文强，你真系唔配做 fans 啊！基本上冇人识文强 ，OK？ 咁、但系文强个嗱，文强追好多星啦，咁但系咧就偏偏咧佢个 icon 咧就同阿 Charlie 影嗰张相摆咗喺度嘅，转几次都摆喺度嘅，证明佢系对佢情有独钟嘅。我系唔锯，我系唔锯。有啲艺人同我讲：，屌呢、這个啊呢、這个都有嚟揾我啦。咁样我心谂你嘅级数点样同阿安彩妮斗？安彩妮 icon 摆咗喺上面，你唔系系啊 ？OK， 咁其实有分别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一听到嗰啲人讲呢啲咧，我就会即刻话：你有冇睇过文强 icon 啊？ 即刻开俾佢啊！ 咪咯，屌你话佢个个都追，有冇摆呢张相上去啊？啊咁样系啦，咁啊嗰啲可以收得工啊，证明知名度唔够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为文强系东方嘅总编辑，冇理由我哋咁捻恩都揾我哋做专访啊嘛，我哋恩星都唔恩星系咪先？系嘛？咁啦，就你嘅心情讲完噶啦嘛， 未讲完噶， 讲啊， 好多噶， 讲啊。 我试过有两年冇放过假咯， 好奇咩？ 但系我系每一 日都冇放假， 每日做十几个钟。 我日日喺屋企都做廿几个钟噶。 你喺屋企啊？我喺出边做十几个钟啊！ 凑下花花凑咗廿几个钟， 系嘛？ 咁点啊？跟住 咩啊？跟住挨出个病来。 我都话你有病噶啦。 系啊。 咩病啊？ 唔会系性病咯？ 冇人讲过系。 你不断咁讲 呢啲你嘅私隐，我唔方便讲。 唔系，你头先攞咗张报告俾我睇。 你有咩病啊？咩病啊？ 骨质疏松。 真噶？系嘛？ 我系我唔知系食斋嘅关系定系真的 真系噶？ 唔系啊，即系我系唔知食斋嘅关系定系长期咁样。即系挨夜去做嘢咧，跟住我有时唞大气咧，我就会啪咁样咯。 成身啊！ 后边啲美容骨啊嗰啲，跟住有时只脚 咁，你有冇睇医生先？ 冇啊！ 咪咯，咁唔系病啦、啊，你自己 我唔知系 系啦， 睇咩科 block 咁代表个病嘅咩？我成日 block 啦， 系咩？你会唔会好似我咁好似炮仗咁样？ 我唉，真系同你讲嘢真系少啲耐力都冇啊！真系好啦，咁挨完呢一集啦，我哋下一集。 Yeah. 讲我的生平，唔系下一半下一 part 讲我的生平，精彩好捻多 ，OK 。